我是在2016年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各位来到 FM982AM927，欢迎各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正在直播的是芳华正茂982的同学迎新会，我是袁一。 2018年啊，这个新年的脚步声正在临近呢，我们也迎来了这个新的希望和新的朋友。那可以说此时此刻呀，这2017年的精彩还没有结束，正在璀璨夺目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 FM98.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芳华正茂982同学迎新会，我是主持人郑磊。 这个迎新会太隆重了，因为今天进到直播间，我前面一排小金人 啊， 都是属于我的，是不是？ 你这个，你想小金人，咱迎新会小金人肯定是跟老同学的。哪有你小金人迎接新同学的，是不是？你得得奖了才有的 啊！我一定有奖，特别有信心 啊！ 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叫做"芳华正茂"，对不对？ 对， 芳华这个词儿最近太火了， 嗯， 刷屏的一个姿态。而为此呢，我们982的各路人马，全部人种 啊，全部人种， 男女老少不分各种年龄层，全都拍了一套全新的芳华系列的照片。 嗯， 在这里，我们也要迫不及待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982全体同仁的。 那在这之前呢，我觉得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同时视频直播这一块啊。 OK，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FM98.2AM927收听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是花椒视频和易直播视频平台呢，搜索活力982，都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一看这个芳华正茂，他们这些年轻人负责芳华和茂，我负责郑磊，负责郑，好吧？ 好，大家一定要收看我们的视频，同时呢，还要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因为今天有很多的福利是要分享给大家的。 对， 除了给你们展示我们的芳华正茂以外，现在一秒钟回到那个白衬衣的年代。 都要流眼泪了，真的特别特别美好。 你看到你自己了吗？ 我没有， 我也没有看到我呀。 为什么呢？ 被除名了吧？可能是 因为咱们今天晚上坐在这儿，咱们两个一直霸着屏，要那干嘛呀？ 懂了， 对吧？ 真是，来，我们导播老师给他们一些镜头。 哎，对，别看不见。那咱们就介绍一下咱们今天982同学迎新会的各位老师啊。 好， 刚才通过这个我们这个芳华这个视频，大家已经看到了这几位老师。 哎， 但实际 那位在摇手的抢镜的那位同学真的是很过分。 你们要干什么？ 他们纷纷都跑出来了，来吧，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们不介绍那边，我们介绍这边嘉宾区。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教导主任啊，韩建强，韩老师，韩老师你好。哎，韩老师非常爱。还有我们的教导委员金奇老师， 同学们好。 还有我们的班主任刘春阳老师，这不能得罪啊，班主任。 可是你得罪了一个人 啊， 校长怎么能不最先的介绍呢？ 最后压轴嘛， 好吧， 是不是？ 来， 大家刚才看我们三位这个老师的时候，是不是刚才跟我们这个芳华视频有点区别呀？ 就是照片里面的他们更加鲜嫩呗， 胶原蛋白扑面啊， 就是那个是。伟大的 PS 术呗 啊，就是说现在是科技 开发，但是本人其实也是很鲜嫩的啦。 好，那我们介绍一下更加鲜嫩啊，胶原蛋白更足的，也就是我们982营同学迎新会的校长吴作彤老师。吴老师你好。 校长一脸严肃，你们再不夸我就要生气。 哦，那也是两个小时之后的事了，谁怕谁啊。 啊，我们也要欢迎一下在校长旁边簇拥的这些同学们 啊。 因为有你们的绿叶的存在，才显得我们校长这朵鲜花更加的娇艳欲滴。 咱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好， 一排左一啊，这个挺像老干部的张月啊。好，一排啊，一排右二啊，我们的张璐啊。一排 也是我们 是我们 魔力 X 档 案 的制作人。 啊、 对， 我们一排右一啊，论论同学啊，这是我们技术大拿啊。好，介绍第二排啊，二排左一珊珊同学，每天早上陪伴大家。再来介绍二排的左二静瑜同学，哎呀，唱歌非常好，一会儿期待一下。再来一下二排啊，右二，也就是左三啊，我们的思彤同学。好，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二排的右一啊，左小美同学。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那现在 虽然现在场上是这么多人，但这不是全部的这个芳华正茂。我们要通过一段视频来回顾一下2017年。虽然我们这个982开播的时间没有那么的长，6月28号正式开播的，可是我们在镜头前给你们留下了非常多值得回味的搞笑的镜头， 开心的不得了啊！ 对，一起来看一看2017年刚刚过去的那些岁月。啦啦 啦啦啦啦啦，没什么本事。一天到晚就想着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 我都不敢大声说话了。这会儿 让感情再飘一会儿。 学姐留个微信号吧。 我觉得我头发可能有点乱，大家可以复试一下。 马上要爆了。 山真好看。 梁山真好看，要破音了。 差一个点， 差点淹死。之后我爸爸说，你必须要学会游泳，因为至少这是一个生存技能。 肯定。恭喜你，已经学会了， 对对， 已经学会了。 都有压力了吗？ 你就会觉得哇，原来世界还有这么惨的人，原来这么孤独，这么佛系。 导播老师， 手机也是。 满满都是回忆啊、真的满满都是回忆啊，学会了生存技能是吧。 你今天会在这个主播台上哭吗？因为毕竟 不会，这么大岁数了，眼眶没有那么浅。好，再来介绍不用介绍一下，是我们的校长啊，吴作彤老师。请吴作彤老师对我们这一年啊，同学们的表现，老师的表现给我们讲讲吧。 好，有请校长。 有请校长。 校长在找话筒吗？ 你得用 话筒。真的不用话筒吗？就共鸣腔这么大吗？ OK 吗？ 最近都说芳华，但是我想到的是徐静。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不好意思，校长同学，我们还是要给第一个话筒好吗？ 好， 来。 校长的穿透力没有那么强吗？ 对，穿墙功能可能还需要更大的路由器。 好，给我镜头。 OK， 镜头给了。我觉得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是我们在982共同度过的每一天。2017年就要过去了，我想呢。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啊，大家一起欢聚一下，因为正好呢，这个青年广播也正好是满半岁。我们知道孩子满月和百天啊，都要办一下啊，都要热闹一下。我想呢，今天咱们青年广播半岁，又是要新的一年到来，我们借这个机会也好好的啊庆贺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芳华正茂，我想呢，它有两层意思啊。一个呢，我们是要表彰一下在2017年，给我们青年广播做出贡献的这些主持人，就是我身后的这些，还有主播台的，还有没有来到现场的。应该说呢，你们是中国第一批可视化电台节目主持人，真是这样啊。换句话说，你们是982一期学员，而且呢，我觉得。太不容易了，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作为这个频道总监，我觉得我深深的感觉到有很多很多的不容易。比如说你们要这个不仅是要去这个说，还要去看，还要注意表情，还要注意服装，还要去推流，还要剪短视频等等等等，甚至还要在高温大差不多40度的情况下还要坚持直播，这一切非常辛苦。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犒劳犒劳大家，好不好？ 好。 就等这句呢。 这个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我们准备了有奖金，有奖品。 我们只听见前两个字。 而且 真的作为频率总监，您非常不容易，因为您刚刚说那一短短的话的同时，后面还有很多人在跟您抢镜。 哦，是吗？ 太不容易了。 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抢镜是我们这可视化广播的一个特点。而且这些奖品呢，都是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而且呢，这个也为给我们的听众也准备了很多的红包。 对， 另外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迎新。我觉得呢，我们是在座的是一期学员，马上呢，我们的九八二期学员就要开始登场了。他们在2018年将会有一个全新的亮相，他们也会有带来新的节目。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让他们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展示。 好， 不管怎么样呢，我想呢，今天这个活动一定要热热闹闹的，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参与进来。给我们打 call， 给我们这个一起互动。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礼物要送给大家。最后说一句煽情的话，我觉得让我们不负青春，共享芳华。 哇哦！所以吴老师，您在开场最先要给我们颁出的是哪个奖呢？是要给我们颁出的第一，你不是有奖金吗？对不对？ 对， 迫不及待。 是这样，我们每个月我们982青年广播都会颁奖。那现在颁的是年度奖。 好， 那这个年度奖呢，我们有四个奖项。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看看我们2017年度在青年广播获得这个荣誉的是哪些节目和哪些主持人。 先来揭晓年度新媒体表现奖。 北京青年广播2017年年度优秀节目评选结果，这档节目在本年度观看总量达到77.4万次，累计增长粉丝突破5000人次。获得北京青年广播年度新媒体表现奖的是漫游嗨翻天。 所以 啊，恭喜一下漫游嗨翻天的团队获得咱们年度新媒体的表现奖。 不要着急， 掌声 先等一等。对对对，一会儿手可能要拍肿。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的是年度广播表现奖。 北京青年广播2017年年度优秀节目评选结果，接下来要颁发的是广播表现奖。获得北京青年广播年度广播表现奖的是女神百分百。 恭喜， 谢谢， 好棒。 继续啊，继续啊，颁发的是年度听评奖。 北京青年， 好，我们稍后呢将公布一下我们这个年度的听评奖啊。可以说今年呢我们这个奖品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心疼我们的首长，因为首长可能拍了这么长时间已经有点肿。 对， 所以我们的这个年度听评奖一会儿还要继续的公布给大家。 对， 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音频和视频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特别直播节目，因为还有很多福利。我们的老板很大方，是分给大家，分给收音机前和这个镜头前的你们的。 对对对。其实这一年呢，大家呢真的很努力。我们每一个月呢都会进行各种奖项的评选啊。一般在其他的频率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节目中呢，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月月评。那我们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奖项——年度节目听评奖。 这样， 北京青年广播2017年年度。 嗯。 那先把前两个大奖让校长。 好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我们先把年度新媒体表现奖和年度广播表现奖，让我们的校长把奖杯送给我们的获奖节目组的代表。 好，这个是在漫游嗨翻天团队。 好，那就由我来代表。 百分百。 OK。 袁毅同学去领奖吗？ 对。 你不想知道这个奖金是多少吗？ 我比较想知道，但是 在这上面能够是可以找到这个数额的。对对对，但是你不要让他们看见，为什么有的人没获奖会跟你急的啊？那你讲一下。 哦，我觉得还可以更多一点。 好好好好好好， 小美同学，你一定是少看了一个零。 好，下面是我们的这个年度广播表现奖啊。这个表现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节目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亮丽的一些表现，不仅是好听，而且确实好看啊。当然了，这个节目呢 也让我们主持人把家里的东西都搬出来卖了，这都搬空了。 对对对，真的搬空了。其实啊，会获得多少奖金呢？我来看一看天佑同学。 来，来来来，我们一起照张相。 好，好。 那个奖金数额在那个下面。 好，刚才我们颁出的是呢我们这个新媒体表现奖和广播的表现奖，那我们再下看看另外两个奖项啊，分别是这个年度节目听评奖和我们的最具影响力节目奖。 那我们就连着把这两个视频都播， 对对， 一起来颁奖好不好？ 好。 2017年年度优秀节目评选结果，第二档节目在本年度听评考核中成绩优异，以84.7分的成绩位居第一。获得北京青年广播年度节目听评奖的是今晚有戏， 开心。 北京青年广播2017年年度优秀节目评选结果，下面要颁发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年度最具影响力奖。这个节目以阳光般的热度在听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获得北京青年广播年度最具影响力奖的是每个清晨如约而至的微微一笑。 哇，恭喜 恭喜，今晚有戏和微微一笑节目组，接下来是颁奖时间，我们来有请校长吴周彤老师扮上小金人。给吴老师递一个话筒， 是我们这个2017年所有的这个听评节目里面分数最高的，而且他们四个人也非常的不容易，每次都说的这个口吐白沫了都，而且呢不停的在扮演不同的这种人物角色，非常的辛苦啊！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 啊！看一眼啊，别告诉他们啊， 不告诉， 谢 谢谢谢谢谢， 恭喜戏精本精。获得 下一个是， 接下来是微微一笑节目组， 对， 年度最具影响力奖。 最具影响力奖呢，我觉得呢，其实应该说是我们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奖项，因为这个奖项呢，也是我们的这个蔡奇书记唯一提到的我们青年广播的一个节目。我想呢，不仅是因为他看到了你，也听到了你的节目，啊，所以希望你能够不负众望，明年继续努力，好吗？嗯。 那今天是度的什么呀？ 是这个24K 的这个， 你回去 珊珊，你可以咬一下，或者把那个粉刮下来敷一下面膜。 对啊，回去试试嘛。 对，简明啊啊，还不错吧？ 我看到了数字以后心满意足。 好， 恭喜恭喜，再次恭喜。我们第一轮的这个年度的节目的奖项颁完了之后呢，接下来的福利时间就是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的了。 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现在准备好大家手机啊，我们马上要给大家这个送福利了，大家得听听我们下面这个话和这个题。 表演区的朋友们也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对， 对 吧？虽然在直播间， 啊， 对不对？ 嗯， 拿出手机。 我们这次直播活动的主题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强调了很多次，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关注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在后台输入您的答案啊，有这个9.82块的现金红包等着你摇一摇。 正确答案是四个字吗？对不对？ 嗯， 是四个字吗？还是说要把后面的982迎新会都要写上去？ 这得看看我们的。 好，就四个字，太 就四个字，就四个字啊， 就四个字， 嗯，太难了，这个题真是的。 嗯，还有呢，点开我们这个公众号菜单栏中呢，还有我们这个年终福利，什么 K 歌券啊、摄影券啊、买手券呢，通通都可以去领取，当唱吧卖送年轻人首选的音乐社交聚会场所。 不要欺负我们两个主持人不能摇手机，我现在此起彼伏听到噔。都是姚晨的声音，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公众号的加号栏里面输入982魔力工厂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嗯， 接下来大家一边摇福利啊，一边听我们继续颁奖。 对， 我们今晚的重要环节呢，就是给大家颁一些接下来的奖项，名字听上去都非常的搞怪和不正经 啊。而但是这种名字啊，有些时候是特别贴切的，符合了我们每个节目的特色和每一个工种的特色。 最重要的是，在我们一线人员的耳朵当中，只听得见奖金，奖金，奖金，噔。 完了，这个后半程咱俩坚持不下去了，是不是？ 所以，让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教导主任韩老师，公布我们今晚的第一个惊喜，把镜头切给韩老师。 嗯，韩老师。 哦，同学们好，今天看到同学欢聚一堂，我心有感触。嗯，我就想到了去年我大学毕业的聚会。 啊，去年您大学毕业啊、哦？ 去年的大学毕业的聚会纪念日吧，都是周年的纪念日吧。 您今年也就是22岁， 还好吧？ 对对对 对, 对， 还好吧？ 对 啊。那么今天袁一同学和郑磊同学是我们年级组的高材生啊。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袁一说了一个人种啊，他没有说错啊，不是口误啊。我觉得人种呢是制作人和我们这个节目的品种，以及我们这个种子选手的主持人，对不对？ 嗯。 好，那么。颁发第一个奖啊，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是因为我们除了一线的主持人的亮丽表现之外呢，我们有很多的幕后英雄需要今天来着力的表彰。第一个奖就是要奖给他们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 他们不辞辛苦，他们任劳任怨，他们在982的直播机房度过白天与黑夜，只为了保障每一档节目的安全播出，他们是真正的幕后英雄。感谢982每一位监制员，恭喜他们获得幕后黑手奖。 哇哦！掌声送给所有的幕后黑手。哎、 其实你说这个所谓的幕后黑手啊，那这是我们每天啊，就是我们在里面主持节目的时候呢，是看得非常清楚，很辛苦的。真的真的非常辛苦。 幕后黑手给韩老师第一个话筒。 你看看，我们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了配合幕后黑手奖，我们今天的监制员穿的都是一身黑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选手的名字叫。 你 看这位幕后黑选手的名字啊。哎，其实说幕后黑手，我一开始应该叫金手指啊。他们在我们大家看不到的一个区域，就是导播间，给大家做着非常辛苦的镜头切换，以及很多的幕后的这个支持工作啊。好的，那么应该是有5位监制员，但是由于其他的同志都在忙着切镜头，所以就派高，对对对，就派高阳来了，来赠送给您。 谢谢谢谢， 同时还有奖品送上，对不对？ 是吗？ 导播老师将会获得的礼品是由 我们5个人分的吗？ 当然够，当然够， 够够啊！ 礼品是由京东智能酷玩提供的乐心智能手环，买手环上京东。 好，恭喜恭喜我们所有的导播老师啊！ 那个奖金在后面那个字儿啊， 但是啊，不能白来啊！ 啊，好多！ 哎， 谢谢 哎，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你这样，你代表几个兄弟姐妹，跟大家说两句话吧。因为主持人经常在一线说，你们没有说话的机会。今天好不容易抓着这么一个机会，给你3个小时的时间吧，好吧？三秒钟。 术业有专攻嘛，我们就是靠手去工作的，人家是靠 嘴。那就用手语。 手语。这样，我爱你们， 好吧？可以吗？可以的。好了，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辛苦的导播老师们，再次恭喜你们。 其实非常不容易啊，每次我们在里面主持节目的时候，由于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广播，我们导播老师的工作要远远多于我们其他的这个广播电台导播老师的工作量。 嗯， 要视频，又要灯光，又要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个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到年底了，咱们好好的啊，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啊。 那咱们再来介绍一下下一个奖项，这个奖项呢，就请我们的教导委员啊金老师来给我们公布一下。 有请金老师。 我们今天的联欢会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欢快。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来这个把这个奖项发出去。我们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生男生女奖。 那到底是生男奖啊，还是生女奖啊？ 我们来看一看揭晓的答案吧。 他们是声音的缔造者，他们制作了一档又一档听众喜爱的节目，他们就是982活力 Music 团队、魔力 X 档案团队、青春联盟团队，恭喜他们获得生男生女奖。 大家都在问，这是生男呀还是生女啊？来，我们有请金老师给以上的节目组来颁奖。 恭喜各位。 当然也是会有奖品的，奖品分别会有北大青鸟音乐文化产业集团。 我想首先恭喜你们一年很辛勤啊，这个祝贺你们获奖。 奖品呢由北大青鸟音乐文化产业集团赞助提供的 Beats 魔音耳机，和由京东智能酷玩提供的出门问问运动音乐蓝牙耳机。 大家可以看看 买耳机上京东 啊，可以看看 看一看奖金 数，奖金有多少， 满不满意？不满意的话我这儿有笔业。 我们不光有小金人，还有其他的礼物。 好，再次恭喜你们， 恭喜各位 啊！是不是还有一个小环节、我们可以向大家展示一下节目组除了做节目以外的、我们各个制作人和我们的一线人员的其他的 负责。再一次祝贺你们， 你们选一选吗？不能白来，你以为那个那么好拿走呢？ 来 啊！我们的 不是只有拍照那么简单，露露就是凹造型，所以我们会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对，这个各位啊，不能是白白来，得留下点什么。 对，接下来呢，你们这个是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呢？ 真心话， 我也选择真心话。 啊啊，都选真心话。 大冒险了，你们 生真心话， 真心话 啊。OK， 既然。 可以， 这个可以有， 可以 啊。幸亏是你亲他，他亲你还够不着呢，我跟你说。 我觉得这个大家选择的都是一样的哈。那我就想，我先问问露露吧。这个节目工作很辛苦，很辛苦哈，平时工作。但是我注意到你在微信的朋友圈还是挺活跃的，经常发一些东西， 是在质疑露露不辛苦， 挺活跃的。然后经常 啊， 当然除了会发节目相关的一些东西哈，也会发自己的啊个人生活。但是我发现这个个人生活当中，你经常会首先黑自己，然后有时候黑家人，黑这个老公，也黑了孩子。那我就在想，如果说将来孩子长大了，看到了这些东西，他会怎么想？他会哭吗？ 我觉得。就我不光是要发在朋友圈，等他以后结婚的时候，我做一个合集，在他婚礼上放。 一黑到底， 丈母娘已经做好了准备。 对，真亲妈才干得出这样的事。我觉得就是生活应该充满快乐，我们的工作生活应该多一些快乐，就像酒吧二一样，我们给大家制造快乐，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好， 不错不错。那接下来，我是想呢，那个稍微往这边哈，这个。这是一位漂亮姑娘，工作很忙，但是生活也要关注，所以呢， 张璐的脸色可变了啊！ 对对对对，这样，对。那我想问你的就是，你刚才选择的是真心话， 对。 那我想今天呢，这个对着镜头，对着所有的听众、观众，你要说真心话，要说实话，已经谈了恋爱。据说男朋友在天津，因为你是天津人嘛，这个由于工作的繁忙，肯定不能够这个经常的回家，可能就是每周啊才能回去一次，甚至更长时间。那我想听你能否给这个咱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就是怎么对谈谈你的经验，说说你的真心话，是怎么去处理这种异地恋的呢？ 天哪，我以为要说跟 music 有关系的东西呢。 哎呀，你都说了半年了，换点别的吧。 金老师很想帮你换男朋友。 说实话，对，我们两个异地恋已经异地了3年了，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彼此信任，然后更主要的就是其实我们两个每个月都能见上半个月的时间， 要求真是不高。 对，其实所以这个是我们两个维持恋爱关系的一个秘诀吧，就是一定要，不管说你们两个是这个长距离恋爱还是那个短距离恋爱，就是一定要互相沟通，经常保持联系。还有就是能不能跟他说一句话。 说啊， 明天你快要把我娶了吧，都3年了。 娶了他。 我觉得这个镜头外面的男朋友听到你这句话，他应该认真的考虑，如果不是认真的去做这个决定，如果他还不抓紧的话，我觉得 我们帮你抓紧。 有点悬啊， 有你什么事儿呢？ 有点悬， 电台的好生活有的是。 但愿你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愿望哈。其实因为现代生活，我相信微信会提供很多帮助，比如说视频啊什么之类的。好，我们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啊，出洋。 思谋说完了，出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还不赶紧抓紧？ 在工作当中，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工作，能够看到你工作非常繁忙， 对 啊，这个经常加班啊加点啊，有时候回家会很晚。 那我想知道，你得说实话。 实话， 你每天都回家吗？在哪儿睡啊？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首先，这个地铁末班车比较晚，建国门最后一班车是晚上11:30， 太熟了。 但是，而且是更简单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从我进电台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作为咱们电台人来说，是24小时全天候所站的。 哇！ 在电台任何的一个角落都可以睡觉，沙发上、地板上、椅子上。都可以睡，具体的睡姿就不在这儿展现了。好，在此也是感谢这个机会，感谢各个高校广播台的同学们，有你们的支持，才有青春联盟这一年来的精彩。 好，感谢各位， 再一次祝贺你们获奖。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下面的节目。 好啊，请各位落座啊。刚才这几个奖项颁的时候让人挺感动的。你像这个初阳说，这个建国门的最后一班地铁是几点几点？一般情况下，只有曾经没赶上过的人才知道啊。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组啊，还是请我们这个教导主任韩老师来给我们公布第三组的奖项啊。第三组要公布什么奖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在过去的一年中，有一群主持人，他们与太阳争朝夕，与公鸡比早起，他们始终一日在早7:30为大家打鸣，哦不，为大家做节目。他们就是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团队，恭喜他们获得金鸡奖。 金鸡奖，开玩笑，金鸡百花。 这个奖真的是， 其实这个节目的副标题呢叫金鸡报晓节目，对吧？这是我们青年广播每天清晨第一档和观众见面的节目。那我们两位主持人呢，不光靓丽，而且他们起得相当的早。说说最早的一次是几点？ 7:30。 其实最早的一次是压根儿头天就没睡，对吗？爽呢， 我也是通宵不睡吧，估计。 好的，先把这个奖颁给你们，看一看后面的钱数跟他们有些不一样吧。 哇，其实我觉得金鸡奖这个概念特别特别好，因为我们的频率总监武周彤老师就是属鸡的嘛。 你这个 他是属鸡的呀， 我跟你说 这么着， 你把校长你把校长得罪了。 对， 今年跟我一岁。 这样吧，我们抓紧时间啊，说一个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还有 深深水，深深说吧。 韩老师，韩老师， 他们那边还有奖品， 他们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奖品 啊， 是我们 真的呀， 哎，乔福芳草地为我们提供的可爱的黄鸡，皇上的皇。 哇塞， 哇，皇家的鸡吗？ 来一个。好，据说这个鸡电池足够足的话还可以下蛋， 是吧？ 这里面它这，哇，太厉害了， 金蛋啊。那么下面呢是真心话和大冒险的环节，让珊珊挑一个吧，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 真心话。 我选了真心话，就装起就必须大冒险，对吧？因为他这个 没有没有， 没有， 是女奖对吗？ 对，所以今天就不让你大冒险了，好吧？我们让深深大冒险一个啊！我们真心话吧，真心话啊！我们给几个选项，如果我们这个节目明年调整，把时间再往前推的话，那么你希望到底是几点钟最合适的？就是最早几点钟最合适的？ 我在哪儿？我是谁？我在干什么？ 真心话，真心话啊！这跟鸡有关系，因为每天你们起得比公鸡还要早。 我觉得夜里3点比较合适，因为大概一般都喝到2点嘛。 哇，好的。那我们请武校长当场拍板，那我们明年微微一笑节目就提前到半夜的3点钟。珊珊， 吴老师说不行，他说他都喝到3点，他要从4点开始。 啊，不过这是开玩笑了，因为明年我们的节目做一下调整啊，微微一笑这个板块呢，一会儿还要介绍，要变身为一个新的节目，时间稍微有一点调整，好吗？ 好， 谢谢两位女神，谢谢，辛苦了， 谢谢， 谢谢，有请。 啊，我还以为珊珊会说就往前推吧，推到头天晚上多好啊！ 他不是说了吗？3点呀，这也就天是黑着呢。 你以为哪位老师导师老哪哪位导播老师愿意配合你？ 好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公布惊喜，我们还 这个奖厉害了， 对，交给金老师把时间。 来，金老师来给我们公布第四个奖项，什么奖呢？ 我们接下来要颁发的是。最败家奖， 天哪，这个奖谁会得呢？很期待哎！ 理财或许他们不是高手，但是省钱他们绝对拿手。时尚、旅游、母婴、追剧、情感，他们懂的领域多到无法想象。他们一再拿出自己心爱的物品回馈听众，年度最败家奖他们当之无愧。他们就是982女神百分百团队。 非常恭喜女神百分百团队！你说我这种恭喜呢，你们的家属会有什么样的意见呢？年度最败家奖，啊？ 对，金老师。 今天这个奖真的是全是美女啊！不是啊，对不起，是那个闺蜜哈。 对。 金老师，金老师，这一排人您能认得全吗？ 我太认得了， 我都不信。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我为了抓紧时间，所以就直接先颁奖了。 好，啊，这个女神啊，女神这个团队呢确实比较败家啊，她把自己家里这个很多东西拿出来了。他们这个奖品的提供呢，由百萃提供。百萃呢，来自北美的。 对不起啊，你们集体获一个这个小金人。 这个百萃呢，来自北美的枫叶之国加拿大，是一款专门为热爱运动提供专业的运动补给品。它是2016年6月进入我们中国，半年就成了爆款产品。那百萃的粉色来自花青素，拒绝添加咖啡因、蔗糖、人工香精色素，能在提高你运动表现的同时呢，保证健康。百萃在国外运动圈饮料界的市场占有率可以达到20%，非常高的一个数据。那运动补水、健身代餐、美白美颜的不二选择，高颜值的百萃最适合高颜值的你。Drink to pink， 就喝粉水吧。 要最败家奖，但实际上是一份荣誉啊。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是大冒险或者是真心话，大家刚才已经有了。那你们今天你们几个怎么想？ 怎么样？不能 太 怂的啊！ 我觉得。我们颜值这么高的一个团队，我们不屑于真心话，我们要大冒险。 这是我们今天整个节目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环节当中的大冒险的内容啊。确实是都是美女。 大冒险的内容就是小雨做100个俯卧撑。 你这不是大冒险，你这是大 所以 啊。 一起唱一首歌好不好？ 是这样啊，对，因为你们颜值很高，据我所知，你们实际上在业余生活当中，你们都是非常能歌善舞的，好像歌唱的都不错，所以呢，这个大冒险，你们似乎选择的就是要唱歌，对吧？ 对，我们要一起唱一首歌给大家。 OK， 那好吧，你们一起来为听众和观众唱一首歌，好吧？ 来啊，这个我们这个女神团队啊，这个颜值实在是太高了。他们所谓这个大冒险，说句良心话，在他们面前，我刚才一直觉得金奇老师是一直在冒险啊。所以说，他们这个大冒险的内容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呢？让我一起来期待一下。 好，放吧。 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歌曲，现在在我们的耳机里面还没有出现声音。对，我们要特别选择了一首很热闹、很契合我们这个整个节目组女生很多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带来这首歌叫做《姐妹们的聚会》。好 ，OK。一起嗨起来啊，嗨起来！ 我听不见，我们在猜测音乐的感觉。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姐妹们的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恨不到你，场面绝对不会冷清，八卦的话题最带劲。好 happy， 上午发圈话像自己是巨星，戴上太阳眼镜就更接近，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把老公小孩全部留在家里，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哒哒哒哒！ 我 站 一下，我带了很多道具。 哇哇哇哇哇！ 这什么意思？把胶拿出来！ 谁啊？要 这 个？ 真的 做 了！我姐妹们上刑！ 你们就是你们设计的，你们装起来。 上啊！ 这是道具，这是道具。 小安排这个是。 这是你们的彩蛋吗？彩蛋吗？ 不要给镜头 吗？只有 一个人敢上手。 怎么上手？ 上， 我 来 行。 我老先去。 我干嘛？ 真心话大冒险。那 那我就开始喷发胶了呀。好了好，我们老师您坐下，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放心，我们绝对不敢真的喷。 千分百的机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真人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姐妹们的欢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场面绝对不会冷清，八卦的话题最带劲。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向我发展上线自己是巨星，戴上太阳眼镜就更接近，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老了一路还是要继续，把老公小孩全部留在家里，打扮得漂亮去参加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好 happy， 谢谢。 这样，感谢大家在2017年支持女神百分百，2018年让我们一起继续 败家。 没有人跟我一起败家了吗？一会儿我们来介绍我们2018年全新升级的新节目，谢谢你们，谢谢。 好，也感谢各位啊，真是这个节目组的这个活力太足了啊，女神百分百乱入了一位男士啊，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刚才这个歌啊唱得我特别特别的开心。来，袁一，把这个位置留给你。 感觉自己特别忙，感觉自己是巨星的感觉，又用错觉， 多好啊！我们是赶场的。 对，怎么样？我们刚才颁了年度最佳的败家奖，我发现我们的这个奖品的词儿也特别的长。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奖要颁发出来？ 请我们班主任刘初阳给我们颁发一下下一个奖是什么奖呢？ 我给大家颁发下一个奖。我觉得今天很幸运，今天直播间的温度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知道我们的主持人在我们的降温设施没有到之前，是冒着30多度甚至40多度的高温在坚持直播。 知道产后怎么修复吗？在酒吧直播就可以了呀。 你知道胖子怎么减肥吗？ 来酒吧直播 好 了。 对，所以我要颁发的是最耐热奖，请看大屏幕。 大家好，我是小赵。在酒吧二的直播间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炎热的夏日里挥汗如雨，在寒冷的冬天里依旧挥汗如雨，他们就是酒吧二活力榜团队。恭喜他们斩获北京青年广播2017年度最佳耐热奖。 最佳耐热奖， 耐热 啊！大家都觉得我才是那个最佳耐热奖，为什么偏偏颁给了他们呢？我们要请初阳老师跟大家解释一下获奖的理由。 哎，这个奖是最耐热奖啊，为什么要颁给活力榜呢？是因为活力榜的几位主持人个子都比较高 啊， 所以说它产生的热量自身的热量本身就高，那么再加上直播间这个高温的话，所以说就需要更强、更持久、更有耐力。好， 其实啊，我们作为这个胖子比较多的今晚游戏呢， 今晚游戏提出了异议， 表示不服啊。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所这个提供的奖品啊，是这个节目活力榜节目组呢获得由艾米1895电影街北京世贸公三店提供的主题包厢观影券。艾米1895呢，作为国内点播影院的领军品牌，倡导更时尚、更个性、更舒适的观影方式，海量的影片、多种风格的观影包厢，为用户提供更为丰富的观影体验。好，恭喜各位， 恭喜你们。所以除了领奖金拿奖品以外，大冒险不能只是女神百分百的体现，对不对？所以你们真心话大冒险。 对， 思龙什么， 你们是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他们选什么？ 真心话是吧？那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如果去一个小岛上只能带一个人才能存活下来的话，你们分别会选谁？原因是什么？是谁来先说？ 只能从这四个人里选呀、啊。 论论来说是吗？ 人类当中选。 我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难以回答，非常难以回答。就是去一个小岛上，如果想带一个人，我必须才能存活下去的话，我想那个人可能应该是一个女人吧。 你也不问人家同不同意？ 对对对。排除了 大佐， 对。啊，对啊。啊，不，就只能从他们三个中间选是吗？ 他瞬间决定选择男生。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真的？不不不不，那我还是就在他们三个当中选吧。 这么为难吗？好勉强啊！ 我想想啊，那就在他们三个当中选呀、啊。那 我 可能要选大佐吧。那我还选大佐，在他们三个选，我还选大佐吧。对对对。整个青年广播选啊，我觉得。我看是高阳， 还是个男生。 对对对， 对对对，因为我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一个小岛上嘛，我曾经看过一个片子，就是必须要在小岛上生活，我觉得其他的都可以克服，不会做饭呀，不会啊，这些生活能力都可以后天培养，但是如果没人聊天的话是很困难的，就还得找一个跟我跟刚刚比较聊得来。谢谢谢谢。 嗯，好，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来，我们啊不，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人的选择啊，尤其女士的选择啊，来。 那就 啊，是再继续说下去是吗？ 对对对，你可以继续选择。 嗯，好，那要我选的话，我应该快一点啊，我应该选思农吧， 啊， 因为，哎，因为两个人在小岛上面，这个一个是女生耗的这能量会比较少一点，对。再一个，我们两个平常关系也不错嘛，对，我们两个可以在岛上这个研究很多我们喜欢吃的东西， 一起煮个奶茶啊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其实我刚才想说也想选爽姐的，嗯， 好，那我们两个选完了， 拜拜。 这就是个大坑，我发现了，都选完了，是青年广播的所有人选吗？对，那我自己吧，啊，我选，我也选高阳，其实 这么受欢迎的幕后黑手， 这个，对，因为他虽然幕后黑手嘛，这个一个是能聊天，另外一个对刚刚谁技术男，对，能在这荒岛上给你造出点好玩的东西来，还不至于寂寞。最关键的是他这个，你实在饿的话还能把它吃了。这 那肉多， 肉多， 那你怎么不选我呀？ 因为你没有技术。好，谢谢你们，再 感谢各位。 我插一句，插一句，我插一句啊，就是我们给他们准备了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其实非常有意思，它是一个杯子，啊。一般来说啊，很少人有送杯子的，你知道吗？说杯具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杯子的名字你们看一下，叫什么呢？ 一辈子吧， 叫一辈子。 啊， 哎，一辈子，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希望咱们都能成为一辈子的朋友，不管你们扔下谁，都不能扔下我们啊！而且呢，就是明年呢，可能这个论论也要在别的台。有别的工作，所以呢，我也希望能够记住一辈子，好不好？ 好， 好， 青年广播是你一辈子的家啊，好吧？还有你，还有你啊！哎， 恭喜恭喜， 来来来， 恭喜各位！好，请各位落座。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宣布奖项了，把时间交给 韩 老 师， 教导主任韩老师继续为我们颁发惊喜。 哎，最近越来越多的人呢是从中戏毕业的，就是中国戏精学院毕业的，特别会演。那下面这个奖呢，就是跟戏精有关的。 在982的直播间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不是演员，却个个都是实力戏精。他们每天和不同的人飙演技，张嘴闭嘴都是戏。他们的演技有时是这样的，有时是这样的。他们就是982今晚有戏团队，恭喜他们斩获北京青年广播年度戏精奖。 哇哦，我证明啊，各位 恭喜恭喜，出个声大家就知道是谁了。 是，大家好，我是徐冉。 我怎么脸这么大？ 站在我旁边那个。 我是于浩。嗯， 从来没有认识到真实的自己吗？于浩 不光脸大，这个演技也大啊。好了，把这个送给你们啊。 哎， 我们 这个 今晚有戏节目组将会获得， 可以啊，还可以啊，哎，这个会演啊，哎， 来， 虽然再来 一 个， 我们介绍一下， 把它想象成后边多三个零， 那他就，哎， 徐然，前边是前边加一个零点儿，哎， 来来来啊，我们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今晚有戏他们获得戏精奖的这个奖品啊，非常特殊的一个奖品，这是我们西奇艺术为我们提供的不散伞， 来，校长给解释一下， 来。这个奖品是我给他们挑选的啊， 哎， 这个伞呢，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天使，我希望你们能够飞得更高，而且能够保佑你们。另外一个呢，这个伞呢有一个名字，你们看到没有？这上面写的什么呢？叫什么？ 不散， 不散。对，因为明年呢，咱们的今晚有戏还有我们这几个优秀的主持人要暂别一下，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个礼物让他们记住，就是。无论在哪儿，我们都不要散，好不好？多联系，然后也多回我们青年广播来看一看，好吗？ 这个伞应该是带 GPS 功能的，可以定位。 这个伞要给了我之后，我从此以后只能让它这个伞把朝上。 为啥呀？ 我得把那小天使一直露出来。 我以为只要你撑了这个伞，就没有别人的地方了呢，因为太大只。 这倒是。 恭喜今晚有戏节目组。 那是必须没有的。 啊， 是这样的啊，伞是没他的，奖金也没你们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校长说了，明年这个节目没有了， 没有了， 奖金收回。 这一年拿的吗？不是，哎，总 这 往那边，但不， 别走别走，还有还有啊，咱们情谊有啊，这个钱不在了，咱们情谊还在啊。今年呢？今年呢？ 那必须不是零，说错了。 平时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欢笑啊，经常就是演绎和调侃一些东西。今天要一个真心话大冒险和真心话和大冒险，对吧？那你来挑一个。 我们上次说过真心话， 所以今天不可能也说真心话。 对，所以我们选了大冒险，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同事都选了真心话，那我们一向作为一个戏精组合就一定要选大冒险。 嗯，好吧，给你选一个大冒险吧，因为平时经常演哈。今天呢就给我们来个正经八本的吧，好不好？ 对对对， 就别调侃了，给我们直攻直领， 展现一下我们真实的自己。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们是清华大学播音系毕业的，然后 不值得什么宣扬了。那个 啊，那是， 那 不是传媒大学表演系的吗？ 传媒大学建筑系 方向的。 这样啊，是来直攻直立的，认认真真的，咱们来一段啊，好吗？来哪段呢？ 来，就先保留一下神秘，一会儿。 花西先生的散文叫《撇气》 啊，这样吧，咱们到那个正经八本的直播台来给大家演播，好吗？好，有请，有请，有请，有请啊！ 于浩拄着这个伞吧，特别像这个，对吧？导盲的什么玩意儿啊？ 神探嘎姐， 我也出伞了吗？ 哎呀， 我们把镜头给两位，于浩和徐冉。 我还头一回看你俩坐这边呢，不太习惯。 对，感觉还很不一样、啊。 来，咱们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 好吧， 来，要打板不？ 打一个吧， 需要打板吗？ 洗个光，好吧。 来，准备好了吗？ 没有。 来啊，准备好了。来， 有点紧张。 来，注意听啊，这个戏是真的。 来， 大冒险了啊！ 来，咱把音乐拉一下啊，准备听板啊！来，走。三二一，起光，走。 凉夜，我一个人走在雨湿的街心，街灯的微光使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昏黄，我的脚不感到疲倦，我不记得我已经走了若干时候，也不知道还要走若干路程。有一个影子在后面紧紧跟着我，我回过头看不见一个人，等我再往前走，我又听见有人在我后面说话。谁？ 我。 你是谁？为什么紧紧跟着我？ 我是你的影子，我从来就跟在你后面。 那么请你出来让我见你一面，我不要听你那些叽里咕噜。我说请你出来让我见见你，你为什么老躲在黑暗里面？ 我不能出来，我不能离开黑暗，黑暗可以做我的掩护。 那么你可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不过我要跟着你。 我告诉你，我要去寻找光明。 你不会找到光明，你还不如回头走别的路。 我一定要往前走，见不到光明我就不停脚步。 但是你知道这地方离光明还有若干路程，你这一生又还可以走若干时。 我不管这些事儿，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到那个地方去找光明。 可你会什么也看不见，就疲倦地死在中途，没有人埋葬你，却让你曝尸荒野给雾鹰做食料。 我宁愿让雾鹰啄我的肉，却不想拿它们去喂狗。我宁愿疲劳地死在荒野，也不想安乐地躺在温暖的家中。 所有的人都会嘲笑你，谁都会忘记你。你口渴，没有人递给你一杯水；你倒下去，没有人搀扶你一把；你呻吟，便有人向你投掷石子，一直到死。你得不到一点点同情。 我为什么要别人的同情？难道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路吗？ 那么 好卡。时间关系啊。 好残忍啊。 我跟你说啊，就你们两个天天给别人喊卡的，今天就给你喊喊卡。来，行了，你们撤吧。 太棒了。 好了，谢谢二位，没你们什么事了。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好，非常非常感谢啊。这都是我们组的咖，非常非常的棒。 对、啊、我觉得在舞台上的咖有演戏方面的戏精哈，但是呢舞台上面同时又为大家带来美好音乐的咖。这个咖呢、嗯、我们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叫 Grammy Awards， 但在我们的982直播间这个奖直接变成了格莱 美 奖。这不是骂人啊。 啊，不是，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当然不是骂人了。 来，我们有请颁奖嘉宾，请到的是金老师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 嗯，来，我们看一下视频。 接下来， 我们将颁发982年度音乐大奖。他们用音乐和听众交流，将一首又一首好听的单曲推荐给我们，同时也给年轻的歌者提供了宝贵的舞台。恭喜挑战新歌声斩获格莱美音乐奖。 好，恭喜。 哈哈 本年度所有起跑圈发完了之后，有一点不舍，其实， 那就别发呀， 得发呀， 但是可能会被扣钱， 扣女神满分百，请扣到原因。 没问题，这个事儿由韩老师办。 好， 我就抓紧时间。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奖品呢，也是我们西岐艺术为我们提供的不散伞。 祝贺你！一进门就看上他了，谢谢金老师。 哎，好，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时间很紧张了。但是这个环节不能疏漏。真心话大冒险， 大冒险 很坚定，很坚定。 选真心话的真的是看到我着急。 大冒险准备 我唱歌吧，因为毕竟拿了格莱美奖，对吧？而且作为挑战新歌声的主持人，其实这个地方我特别熟，每次一进来之后我就要帮各种嘉宾调话筒，跟他们叮嘱，包括这个唱吧的系统从头到尾盯着去安装，它装好了之后其实我一次都没用过，所以我心痒痒，觉得最后其实找个机会试一下它。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静瑜啊，这样给我们来一个。哎，你要唱什么歌啊？ 这样啊，既然是大冒险，我是这样想，既然冒险嘛，这一定要稍微有一些不易，所以呢我想给你这样吧，给你个命题好吗？给你命题歌呢这样选择，因为我们今天是联欢会，而且呢适逢这个辞旧迎新，要新年要来了，那么明天会是怎样的呢？我希望你唱一首和明天有关联的歌，或者你怎么想，你可以选一个。 我听到我们唱吧的话筒了，大家是听到的，只有我听到。 好， 选一首勇气吧，因为明年2018年，然后大家面对未来，而且面对全新的自己的工作环境，包括982年，在风华正茂的同时，面临新的挑战，希望我们都有更好的勇气去拥抱它。 好，来，我们抓紧时间，静瑜带给我们的勇气。 时间关系，演唱伴手吧。而且我们这个系统非常的熟悉，所以在我演唱的时候我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是和着音乐的，但大家只能听到干声，所以 大家受苦了， 这样这样这样。其实这一首勇气呢也代表了我跟982，代表了我跟整个的活力调频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刚刚其实吴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新的东西，这是全国第一家可视化的融媒体平台，任何人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其实都是面临着挑战的，所以我们也是鼓足了勇气，它就像我们的一个爱人一样，一起相伴着成长，然后一起走到他半岁的这个日子，我们一起在这里庆祝。那辛苦导播老师帮我切换一下吧，勇气大家也都会唱，那如果会唱的话帮我一起唱好不好？ 来，我们现在要使用到是在 KTV 当中经常用到的一个功能，叫做切歌。 这也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和别的直播间不一样的地方， 想唱随时可以来一首。 好， 唱得不好也没有关系，顶多会被人问一句谁给你的勇气，是梁静茹吗？ 我是梁静茹吗？你是谁？ 我是未满18岁的宇宙超级美少女。 看回放。 那你是谁？ 我是已经在纽约结婚的 Super Bartender。 要走，老师一起唱啊。